城管执法部门日前启动静心2017中高考服务保障工作，6月5号至7号、6月22号至25号，每晚8点至次日3点，对影响考生的夜间施工扰民、施工工地、非法消夏夜市等违法行为将高限处罚。雨季即将来临，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10万亩水资源保护林即将启动栽植。这10万亩水源林主要分布在河北张家口、承德两市的7个县区，其中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崇礼区是今年的重点造林区域。小孩儿，这首创作以家暴受虐的孩童为主题，以第一人称的感受出发，描写了受虐儿童遭遇不幸的同时，其实是表达了一种多么希望能和别人一样被家人疼爱的这种感觉。每天不断重复的无助、害怕、期待、渴望，却总只是换来了一句臭小孩的谩骂，不胜唏嘘。

夏天来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水满溢了湖泊，鸟儿来了，草儿青了，一年当中美到醉人的时节又来了。夏天来了，草木也长得特别茂盛，枝繁叶茂的大树为人们撑起了一片片浓浓的绿荫，狗躲在阴凉处伸出长长的舌头，大口地喘着粗气，鱼儿也急忙露出了水面，吐着气泡。池塘里面开满了荷花，它们在池塘里竞相开放，飘出一股淡淡的清香。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趁着夏天还不够聒噪，周末出游吧。 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纵，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热情如你的爱其实如何，像个人气的去不休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漫无狂恋的宽容，成全了你万众宠爱的天后，若爱只剩诱惑，只剩彼此忍受，别在乎笑着默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醒来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效忠，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何，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漫无狂恋的宽容，成全了你万众宠爱的天后，若爱只剩诱惑，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因为我们都有错，

还不懂，这爱情路究竟带我们到什么地方，是要持续仍旧珍惜，还是回到原地？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疲倦。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由交通运输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关于促进汽车租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两周。意见稿要求落实汽车租赁身份查验制度，对身份不明或拒绝身份查验的承租人不应提供汽车租赁服务。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市已开通96156未成年人非紧急救助保护热线，市民如果发现困境儿童或受暴力侵害儿童，可拨打热线求助，发现一例救助一例。2017年5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均价环比4月份同期下滑2.4%。有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一线城市同比下调幅度达到了37%，二线城市下调幅度接近30%，三线城市上升28%。从市场整体走势看，分化继续，一二线在调控的影响下明显降温。凡是在2016年内参加了社会保险且有一个月以上正常缴费记录的参保人员，即可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自助服务终端等多种渠道查询打印2016年度社保对账单，核对个人社保缴费情况，对账单可作为个人社保缴费证明。 才会让你想离开。 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你，我们的爱快要窒息，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都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你，我们的爱快要窒息，不是故意，是太爱你。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敬轩，只是太爱你。因为爱，我们会有很多的偏执，其实执着与深情也并不是完全褒义的存在了。如果方向错了，对他人造成的困扰，那么都只是骚扰而已。人都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全能与伟大，己所欲也勿施于人。有些感情你觉得太累并且带来伤害的时候，他便是坏的。及时的道别没有罪，退一退，毕竟世界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或许在这样的爱情里，盲目的也是天真的。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弦子，天真。 却亮

就会抱你多紧的，我的微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你在就好了，我发誓不 从前的夏天是吱呀吱呀转的大风扇，是阳台晾衣绳上的小衬衫，是阳光下七彩的泡泡，屋檐下打盹的白猫，草丛里咕呱的蛙叫，是老槐树下奶奶爷爷的躺椅蒲扇摇啊摇，是厨房里冰块冰糖放入酸梅汤的当啷响，是吃凉西瓜时淌了满身的水，甜甜的黏黏的让人想念。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曾经的夏天我们没有手机，但是我们依然玩得很开心。 听写过的歌，词已忘得差不多，我怀疑是不是我当初写的，关上灯才能触摸，眼睛怎么还悄悄地发热，那曾经的爱一支烟都燃得快，无所谓是因为它一直存在，重复的无奈闭上不用猜编排，一个人离开另一个看台， CD 在旋转，每首歌都像你剪，把我的心刻作一张唱片来怀念，我还在坚持等着，我还是原来的我，因为我舍不得，你比从前更快乐，我比从前更寂寞，别问我为什么，你早知道了结果，没有用这一说，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